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07集。 赵腾瞠目结舌，老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 你先等会儿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现在有点乱。 他捂着嘴，快速消化刚刚那些话，盯着地面喃喃道： 不对啊，极地现在两个头都是技术出身，一个姓高，一个姓方，我没听说谁瞎一只眼睛啊。 是姓方的那个，他为人要面子，也顾及之前的官司，这种事不外说也正常。 那李寻为什么要打他？ 朱韵没有正面回答。 这是李寻私事，我不好说，你理解成有仇就行了。 赵腾感叹道： 我听张放说李寻坐了6年牢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还念念不忘，看来仇不小啊。 朱韵轻笑一声： 是呗。 这也是朱韵觉得讽刺的地方。都说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，可这么多年过去，爱带来的伤痛都已消磨殆尽，恨的余味却依旧悠远绵长，像是越放越沉的老酒，看似平淡无奇，轻闻一下便冲得腔腹热辣。朱韵也明白，一切说开了就是心不宽，放不下。他们随便问一句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会这样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，问完了没答案，就毫不犹豫跳进苦海挣扎。 不过 赵腾后反过劲： 你说你们之前创业是李寻带头？ 对。 就我们屋那个天天吃干饭的？ 没错，就是他。但朱韵有点不太想认这个称呼，对赵腾说： 他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 这一点赵腾倒也同意。 他确实不对劲，如果只是吃干饭的，底气未免太足了。 他看了看朱韵，又补充道： 而且你还那么听他的，简直唯命是从。 这句朱韵全当没听见。 哦对了，那吉利现在这么死磕我们也是因为…… 对，因为我和李寻。 朱韵有些愧疚： 这点我得说声抱歉，我们隐瞒了很多事进来，本来我觉得至少要1年以后才能有动静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盯上我们了。这件事已经影响到公司了，我会找时间跟董总说明情况。 你们第一天进来我就觉得不对劲，竟然还有这茬。 赵腾总结道： 所以我们今后就得这么一直意乱及时了。 朱韵沉吟片刻，低声道： 如果是这样呢？ 赵腾看他沉重的表情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： 是就是，还能怎么样，反正都在一个团队了，大不了一起黄滩。反正要是你们不来，我们最多也就再撑1-2年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咱们有什么可说的，都快底儿掉了。 赵腾又掏出一支烟来抽： 知道理由就好，敌暗我明太难受了。 虽然还有无数的麻烦要解决，但听了赵腾的话，朱韵依旧松了一口气，忍不住在他头上揉了一把。 你干嘛？ 赵腾缩脖子： 拿我当小孩呢？ 你就是小孩。 他的手搭在赵腾的肩上： 还有，可能我现在说这话你不太信，但吉利公司称不上是石头。 赵腾怀疑的小眼神拧过来，朱韵将他拉近，神神秘秘对他说： 真正的石头在我们这边呢。 在赵腾还在回味这段话的时候，朱韵松开他： 打起精神来。 他说完转身往外走，赵腾叫他： 哎。 朱韵回头，赵腾说： 我最后问你一件事儿。 说， 你跟那吃干饭的什么时候分手了？ 这问题比项目上的难题尖锐一万倍，朱韵不知道如何作答，支吾半晌，最终躲开了。哄好赵腾也算是完成一项任务。就在朱韵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时，一件事让他心情再次触底。其实事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恶心人而已。他在商场碰到方志敬了，准确说是方志敬一行，还有一堆工作人员和高建宏的老婆吴珍。看情形是吴珍来参加商场典礼，宣传吉利新游戏《七国争霸》，方志敬作为受邀嘉宾出席。朱韵看到那张巨大的宣传海报，人眼第一视角眺望着硝烟阵阵的古城墙，他扫了一眼就要吐了。朱韵大步流星想要快点离开，一秒都不想多待，可偏偏被方志敬看见了。 朱韵， 朱韵听见方志敬的声音，条件反射的恶心。他转头，方志敬笑着对他说：“ 真巧啊，你也来了。” 朱韵看着他：“ 有事吗？”“ 老同学许久不见，不想聊聊？” 朱韵懒得维持表面虚伪的和平：“ 咱们俩没什么可说的。”“ 你知道《七国争霸》的内测号卖出去多少份吗？” 朱韵扭头往外走。方志敬不紧不慢道：“ 知道我们为宣传投了多少钱吗？” 朱韵停住脚步，回头：“ 你那叫宣传？” 方志敬耸肩道：“ 不然你觉得什么叫宣传？有效果就叫宣传。” 朱韵看着他：“ 你们宣传方案是谁拟定的？” 方志敬笑道：“ 你想问什么？” 朱韵不语，方志敬接着说：“ 是不是想问高建宏有没有参与？” 他哼笑两声：“ 他不仅参与了，赵果维的事就是他直接负责的，不然哪挖这么多业界秘辛？他不是最擅长这个吗？” 朱韵后悔问了。方志敬走到他面前，他们撕破脸皮多年，如今单独面对面，终于连他都懒得装了。“ 你们那游戏最近怎么样？口碑是不是一落千丈？”“哦，不，好像原本也没爬到千丈高度。” 方志敬个头并不算高，但仍旧在朱韵面前做出了蔑视的神态。“ 你知道我们的产品最大的区别在哪吗？” 方志敬盯着朱韵，左眼死气沉沉，右眼凶狠毒辣：“ 你们只有那点单薄的小众情怀，而我们兼顾一切。你们那点微弱的口碑一旦垮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可我们还能赚到钱。在此基础上，只要我们稍稍在口碑上动点心思。” 他一拍手：“ 就是完胜。” 方志敬说完，不知怎么忽然笑了出来，牙龈上细小的血管清晰可见。“ 朱韵。” 他用一种极其怀旧的语气对他说：“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面好熟悉啊？” 朱韵几乎落荒而逃。他回程路上一直在思考一件事，就是他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在方志敬面前露怯，有没有让他看出他是逃掉的。这是个很没营养的问题，朱韵自己也知道，但他控制不住，因为他更加心烦意乱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克服不了自己。他都不用看见方志敬，一听到他的声音，他就浑身从里往外的发冷，简直魔障。朱韵越想越觉得自己刚刚应该骂他两句，不应该就这么走了。这认知让朱韵钻进死胡同，满脑子都是刚刚方志敬的话和他得意的神态，还有他污蔑赵果维的文章和商场里挂着的那幅海报。朱韵下车冲进一家便利店，买了五罐啤酒，回到公司楼梯间坐着喝。喝到第三罐的时候，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下来。 他隐约想起当年比赛，现在跟那时的情况简直如出一辙。方志敬让他厌恶，但他更厌恶毫无作为的自己。酒精让他的情绪变得焦躁脆弱，仅剩的一点理智告诉他等会儿还要回去上班。他捂住自己的额头，一连做了十几个深呼吸，唯一的效果就是大脑缺氧，心情丝毫没有平复。就在这时，好巧不巧，李兆张三人组团来楼梯间抽烟。张放大摇大摆走在最前面，冷不防看到楼梯上坐着个人，吓一跳。 哎呦我的天！ 他捂捂自己胸口，认出那是朱韵的背影。 朱组长，干啥呢？ 张放很快注意到酒精味，他紧紧鼻子。 喝酒了？ 虽说平日里张放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狗腿子一个，但真到节骨眼上还算有点良心。他放下烟，关切地来到朱韵身边，看到他湿漉漉的脸瞬间僵直。他惊悚地转过头，冲后面两个男同胞做嘴型，哭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